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二集，陈怀璞带他去了后院，现下刚开始入秋，风正是凉爽脆人着，那少女香闺却门窗紧闭，好生沉闷。吱呀一声推开门，又被挂起来的层层厚毯遮住视线，上面绘着诡异纹样，比药叉卖忘川水的杯子上那般复杂奇怪的多。掀开了个缝，透过缝隙见着黄山少女娇弱背影，正跪坐在一个玄色蒲团上，行的是双手合十的正礼，拜的却是个鬼面具，还有香火果物供奉。竹寒看着皱了眉，这是信奉阴邪之相，他只能为陈怀如讲讲正道信仰，最多再说一些名爵古事开解。他有些担心这迷途少女未必会听。陈怀璞成了手引他出去，门关上那一刻，跪着的少女轻然伏地，显然是心力衰颓之相。后院里落叶沙沙响的吵闹，陈怀璞和善道： 竹寒师父，我先自知胞妹现下有些邪祟入体的征兆，还望您莫生嫌恶，为她开解度化。 竹寒合掌颔首道： 陈统领说笑了，在下自有听天师教诲度化众生，众生皆是平等，何来嫌恶一说。 陈怀璞同他回礼，那叶子仍在吵，竹寒便想着先支开眼前人。 在下想到处看看，待到有时再起香送点。 竹寒师父今日下山奔波劳累，还是先行歇息一日才好。我回书房处理公务，您可随便换人带路去客房。且已吩咐了厨房晚上做斋饭，到时还望师父同用。 叨扰了。 陈怀璞走了，风也停了，落叶也不动了。竹寒甩了袖子走出亭子，须得仔仔细细地听，才能品出来那么细小的一声冷哼。立在了墙边，一股风又围绕着他转，趁得秋日愈加凉爽，那阴风转个不停，且愈转愈快，他外袍都要飞起来了，不得不伸手去按住，有些狼狈。此时应庆幸他一根头发都没有，不然定然要被吹得披头散发。 吹得我甚是头疼，停下吧。 竹寒有呼风唤雨的神力，言语间风停了，一股烟正向空中升起，愈升愈高，将将有个女子那般高度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成了人形，却被打断。 不准变人。 声音严肃，还带着些修行之人不该有的凶意。那烟嗖的又落下，一团灰黑停留在砖块整齐的地上，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。脚下传来低落的女声： 哦。 她背过身，嘴角悄然扬起，又很快放下。阿音不老实，席卷上她的背，要在耳边嘶声道： 你何时来的城啊？我到处找不到你，好是心焦。 竹寒无声酥麻了半个身子，冷声训斥： 下去。 我没有弄疼你，我很轻。 我叫你下去。 阿音仗着自己现下是烟，绝技不停，从他背后缠绕上脖梗，带得他又是一阵悠悠麻意，伸了手去抓，却也抓不到。他又向下钻进衣领，不待他扶上胸前，又钻出了袖口。竹寒皱眉，在身前胡乱拍打，他媚声笑，把他今日新换的外袍当作帷帐般耍玩。竹寒抖着身子，到处抓他也抓不到，显然是徒劳用功。阿音笑声愈发张扬，他急了，赤着脸说道： 你受伤。 感念此时后院无人，不然定然要把这刚来的高人当成中邪更深的那位。而这世间有谁能让鬼界最负盛名、容貌最艳的阿音姑娘听话臣服？ 自是那个法名为关城的竹寒小师傅。他说的阿音都听，刹那间笑声止住，他立在原地看他气息急促，还要体贴地问道， 关城，你怎的这般爱穿？可是身体不好。 竹寒听了愈加羞臊， 你 了半天也讲不出下面的话。阿音丝毫不觉话中蹊跷，他现下是烟，若化成人形便是歪着个头的不解姿态，再度钻进他的衣襟。庆幸阿音尚且知道顾及世人体面，留在他里衣和外袍之间那层，停在胸前。听着他打着鼓点般的心跳声，阿音说道， 我小声些讲，你心跳好快，可是因为我…… 手腕间念珠滑落，恰被他攥住的拳握在手心，仍是上次再见他那夜断了的那条，已然重新串了线，袖子外面还垂着最大颗的母珠，荡悠着不安着。沉默了一弹指的时间，竹寒低沉开口道， 你出来变成人吧。 可这一下轮到阿音不愿意变了， 我这般很好，你胸前很暖。 他顿了顿又加上了一句， 只是心跳声也太大了些。 竹寒面色深沉道， 你再不出来我别怒了。 他是谁？是小师父亲自给改了名的阴魔罗鬼阿音，他会怕他发怒吗？倒是恨不得立马见见他怒气上头的样子，声音是再刻意不过的挑逗撩人。 你怒，你便是怒，我也哄得好，因为你是关城呀， 是最纯最善的关城。关城浑身僵着，胸前那大片的触感太过真实生动，仿佛一闭眼就能透过那团烟描绘出女子身形。竹寒急于摆脱同他的现状，终忍不住吞吐道， 求你出来。 阿音见好就收，悻悻钻了出来，缩成一小团立在他肩头。 这般行吗？ 竹寒朝着同他相反的方向扭头，闷声喝他， 破皮。 阿音无形之中荡着脚， 是偏赖上你的破皮。 他仿佛在角落里发现了什么，步履匆匆地走了过去，至房子角落的草里蹲下身子，左手挂着念珠，兜起右手衣袖，捡起了一个面具。 这不是七月十四那日玉兰村办祭的傩面？ 阿音认得。竹寒皱了眉，他刚刚没看清陈怀如祭的那个傩面的具体纹样，大概看起来皆是相同，却也有所不同。相同的是都由篾丝和笋壳编织，外面糊了层厚质白纸，不同的是彩绘看起来区别不大，多是小细微之处的颜色差异，因是外行人也看不出来门道。而阿音绕上了面具转了两圈，心里暗道不妙，他闻到了地狱里那些鬼的气味，又问竹寒道， 你还没告诉我为何来这？ 他手执傩面起身道， 倒是和你们鬼界有些关联。中郎将陈怀普之妹陈怀如，自中元节之后开始在家中祭鬼，我也不知道是哪方的鬼。 没等他说完，那一缕烟从窗户缝中钻进了陈怀如卧房，惯是风风火火行动迅捷的做派。竹寒站在院子里摇了摇头，显然是拿他没法子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演。